早晨，早晨星期一嘅早上，晨光第一线晨光财经第一线，阿欧请嚟咧，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环球嘅财金大事件啊。温生早晨， 早晨你好， 早晨啊，温生咁啊，睇下疫苗方面嘅情况啦，咁啊，英国方面同埋美国方面都有一啲新嘅接种方案啊，咁不过英国嗰方面虽然有得接种，但系好似个情况都唔太乐观，系咪啊？交俾温生帮我哋分析一下啦，唔该。 是啊是啊，因为我哋见到咧，就虽然咧就喺英国嚟讲嘅话咧，两个星期前佢哋开始接种啦，咁而美国嚟讲嘅话咧，上个星期亦都开始接种啦，咁但系接种完之后咧，我哋见到咧就当地嘅疫情咧都仲未有所改善，咁个新增确诊人数咧都系不断喺度，即系都系好大量啦。咁啊而家嚟讲嘅话咧，即系个疫情咧，其实已经个爆发嘅情况咧就唔止限于欧美嘅，我哋见到咧喺南韩咧最近咧亦都爆发大规模嘅感染啦，咁而家南韩爆发嘅情况咧，比佢第一波嘅时候咧就更加要嚴峻嘅，咁而為咗啲人可以享受聖誕啦，咁英國咧同埋英國咧就打算咧就放寬咧喺聖誕節嘅限制令嘅，咁但係咧可以想象咧，如果佢咁樣做嘅時候嚟講嘅話咧，咁可能咧會令到聖誕同新年之後咧可能會有個大爆發嘅，咁啊令到咧佢一月份咧可能咧要實施更嚴謹嘅限制措施，咁但係唔好理點樣樣都好啦，咁啊聖誕同新年咧係歐美嘅最主要嘅消費嘅大日子啦，咁而家情況我哋見到咧，就似乎咧就難於樂觀啦。喺咁嘅情況之下嚟講嘅咧，對日後咧歐美嘅經濟嚟講咧個打擊咧會較大嘅。咁另外咧有個好消息嘅，咁就係喺一個週日嚟講嘅話咧，我哋見到啦，美國咧就呢一個嘅民主同共和兩黨咧就呢一個嘅$9,000 billion嘅舊經濟方案咧就達成咗共識嘅。咁而家咧即係等待咧就今晚就美國國會咧就正式咧去表決通過佢。咁啊，相信通過機會都大嘅。咁如果通過嘅話咧，每個美國人咧就將會派發咧就$600嘅現金啦。咁呢個相當之理想啊。咁啊，同埋咧，如果領取失業救濟金嗰啲人嚟講嘅話咧，亦都可以咧係額外咧係派發多咧係$300嘅。咁啊，亦都會有大量嘅資金嚟幫中小企啦。咁呢個係即係會我相信會係對個金融市場嚟講，會帶嚟某程度上嘅刺激嘅。 咁應該都係一份聖誕禮物啊，都算咁啊。轉個角度啦，講完歐美方面的情況，講下內地方面的情況，看到溫生的寫文章，人民幣過貴嗎？是不是貴得滯啊？是不是美元太弱啊？定還是是人民幣都有其他的一些誘因呢，令到人民幣急升呢？交給溫生幫我們詳細分析一下。 好啊，咁咧其實咧人民幣咧近期咧其實真係升咗唔少嘅。如果你大家睇咧喺呢一個今年年初到今日為止咧，大約係講緊升咗咧係6.3% 啦。咁如果睇由今年嘅最低嘅位置喺5月27日最低嘅位置7.1963對一個美元呢個水平嚟講嘅話咧，人民幣嘅累積升幅咧更加係達到係9.4% 嘅。咁近期咧好多人都講一個問題咧，就話人民幣已經升咗咁多啦噃，咁中央仲點會容許人民幣再升咧？因為好多人都知道咧就中國咧就係出口係佔咗佢經濟一個好大嘅比重啦，就個支撐個經濟。咁如果個人民幣貴咗咁多嘅時候，咁中央都為咗要保持個出口，咁佢都唔會俾佢人民幣上升㗎。咁樣有好多人嘅咁嘅諗法，但係我覺得咁嘅諗法咧係好錯嘅。點解咧？因為首先要理解咧，就話而家咧中國最主要出口地方係邊度先？咁而喺幾廿年前嚟講過咧，的而且確係㗎。中國最主要出口嘅地方就係美國啦。咁同埋咧，美國佔咗中國嘅出口可以話佔咗一半以上啦，咁所以如果因為由於咁多個貨物去美國咧，咁如果人民幣對美元嘅匯價一旦係有所上升嘅，咁當然對中國出口係不利啦。咁但係而家嚟講嘅話咧，美國已經唔係我哋即係唔係一個最即係都係一個重要嘅出口地，咁但係已經個重要地步咧已經同幾廿年前係有好大嘅分別啦。嗱，我哋睇翻根據中國海關嘅數字顯示咧，喺今年首10个月嚟講嘅話咧，以美元計算咧，個美國咧即係佔中國整體出口咧係17.2% 嘅啫，歐盟咧就佔咗15.2%，東盟咧就佔咗14.7%。咁而咧，我亦都喺過去嘅數字咧，我察覺到係咩咧？就話咧唔係美國永遠都係排行中國嘅第一嘅，好多時咧歐盟咧係超越美國啊，甚至乎東盟都會超越美國嘅。咁所以你睇唔同嘅時段咧，係會有唔同嘅數據顯示出嚟嘅。咁我即係想講咩咧？我即係想講咧，就話而家美國嘅整體嘅出口咧，佔咗中國咧係。講緊係大約係少於20% 嘅啫，已經唔係咁重要啦。有80% 都唔係出口美國嘅。咁既然有咁多嘢都唔係出口美國嘅時候，咁人民幣上升個匯價上升對美元。 元上升，咁有咩大不了呢？咁再加埋呢經歷咗過去兩年嘅呢一個嘅即係貿易紛爭呢，同美國之間嘅貿易紛爭啦，咁之後嚟講過呢，美國呢我相信呢有好多嘢呢都已經係轉移咗喺第二度去購物啦、即係如果佢仲要幫襯中國嘅話呢，我相信佢都係冇所取替先至係幫襯中國嘅。咁所以咁嘅大前提之下嚟講過呢，中央又點解擔心人民幣對美元匯價嘅上升呢？我覺得係唔需要擔心嘅。咁所以有呢、這個憂慮話擔心中央唔俾個人民幣匯價上升，令到人民幣升唔到呢，呢、這個憂慮我覺得係唔成立嘅。咁相反嚟講嘅話呢，再計算返呢，就話如果你睇返呢一個人民幣對呢個歐羅嚟講嘅話呢，或者對呢、這個喺東盟嘅國家對日元啊，或者對韓元啊等等呢，其實你見到呢都係大家係升跌2%，大約係升跌2%左右，喺呢附近嘅水平嘅啫。咁即係我想講咩呢，其實我想講呢，就話人民幣呢除咗係對美金有顯著嘅上升之外嚟講，我呢對歐盟啦、歐羅啦，或者呢對東盟嗰啲貨幣嚟講嘅話呢，都只係橫行嘅啫。咁所以呢由咁樣睇嚟講嘅話呢，人民幣係咪過貴呢？我覺得一啲都唔係過貴嘅。咁所以我就唔係太過擔心人民幣係有進一步上升嘅可能性嘅。 咁最後講埋呢，即係中央呢預料啊，明年呢就會推出呢個電子化人民幣啦。嗱，呢幾隻字呢其實呢內地嘅網民呢都會揣測啊，究竟啊個意思係乜嘢呢？會唔會實名制呢？會唔會挖個地道收埋自己啲錢呢？又或者啲錢應該點去流向呢？咁樣都有少少就驚慌多個驚喜嘅咁樣啊。咁但係究竟點樣會令到人民幣個升升跌跌又點去走向咧？咁真系要温生俾啲正確啲嘅知識我哋啊嚇。 嗱，其實咧，你人民幣咧未來咧就去好明顯咧，即係行電子化人民幣咧，就係希望人民幣咧係透過電子化能夠係更加係國際化嘅。咁如果中央係要走一個國際化嘅人民幣嚟講嘅話咧，就更加難於咧係容許個人民幣匯價下跌嘅。試想下，如果你想走國際化，想多啲人用你嘅人民幣，人哋一攞起你嘅人民幣，個人民幣跌嘅，咁你人哋點樣攞嚟愛嚟做一個儲備咧？咁所以咧喺未來嚟講嘅話咧，我相信咧個人民幣咧大跌嘅空間咧都唔多嘅。咁所以再加埋頭先我所嘅分析啦，就話整體上喺個貿易上嚟講嘅話咧，人民幣對其他嘅貨幣都唔係貴嘅時候咧，咁所以咧我就相信隨住個美金一路路走弱咧，我唔排除咧個人民幣匯價咧反而咧係可以有進一步上升嘅空間。咁所以我會建議大家多啲留意個人民幣嘅匯價。 咁我早上咧非常多謝恒生銀行首席市場策略員啊温卓培温生咧幫我哋分析环球嘅金股大事件啊吓，唔该晒温生，我哋下个星期经过，拜拜。 Okay, 好，拜拜。 最近经常听到乜乜群组感染，由火锅店群组到酒吧群组，仲有跳舞群组，无论系做乜嘢都好，都系一个群组。 所谓群组，自然就有好多人啦。 银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尽量少啲去人多嘅地方。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早晨，钟哥。 早晨啊，崔杰彤。 仲要早晨，芭比啊。 早晨，林慧。 早晨啊。 哇，今日个个都红卜卜咁翻嚟。 系啊，开始有啲圣诞气氛啊嘛。 真系。 你冇咩？ 唔理有冇圣诞气氛。都有要由我哋带动啊嘛，即系我哋开始先咁样， 大家我哋已经有圣诞歌垫底啊， 圣诞歌垫底，我大家有啲圣诞嘅感觉咧， 好温馨啊，真系觉得。 是啊，其实好温馨嘅嗱，谂起圣诞节咧，咁小朋友嘅角度，其实大人角度都系嘅，都系谂圣诞礼物啦。咁咧嗱，如果小朋友，我相信就最希望收到佢哋自己即系兴嘅或者流行嘅一啲玩具啦。 嗱呢样嘢啱，我都想问一问林慧，譬如话圣诞节你送礼物俾你嘅小朋友啊，咁你会系买佢想要嘅嘢，定还是买你想买俾佢嘅嘢 啊？我如果我买我想买嘅嘢咧，我会俾钱咯。因为我觉得俾钱是最实际的。 不是啊，买给你的女儿啊。 是啊，真的啊，如果给我选我会给钱啊。 就是等他自己买嘛。 是啊，但所以我应该会给他自己选的。 给他自己选。 是啊，我未买的其实。 白元浩呢，白元浩你会怎样 啊？白元浩会怎样啊？白元浩圣诞节会送什么给个仔啊？给他自己选。 不是，给他自己选定还是什么啊？听不到他说什么鬼东西啊。 我就当然会我买给他啦。 即是你不给他选啊？ 我唔俾佢揀。 点解啊？ 哇！佢啲手指指唔知指咗啲咩嘅时候，咁点算啊？ 指咗栋大厦，我想要层楼。 我想要车啊！我想要车啊！唔系细架嗰啲喎，你揸紧嗰啲喎。 你最大可以接之后飞机，我点算啊？ 诶，冇嘢啦，冇嘢啦，诶。 明咧，白元豪系会带佢去嗰啲咧有贵嘢卖嘅地方拣。我冇呢个忧虑，我唔会带佢去嗰啲咩金铺啊、珠宝店啊嗰啲。 唔小心行过嘅啫，其实都系。 阿妈，我想要一粒非洲之星。 海洋之心咁，我买俾买俾。嗱，点解咁讲咧？因为咧，嗱，必定咧有啲童年回忆嘅玩具啦。你会中意到你收到之后，除咗喺屋企玩咧，你梗系好想带翻学校同啲同学仔，即系晒下命啊，分享下，或者嗱，我就有而家最兴嘅呢件玩具啦，咁 都会嘅。 但亦不时会出现啲情况，就系会因为你上堂嘅时候仍然把玩咗佢喺你嘅鼓掌之中咧，而俾老师没收咗嘅。咁咧，今朝早见到有单新闻咧，就系大家到底有冇仲记得自己童年嘅时候曾经俾老师没收过嘅嘢？ 哦，会啦，可能会收好耐添噶。 系咩？你嗰啲玩具仲喺老师度啊？ 哦，冇啊，我就冇。不过咧，我以前咧就有好多同学们咧，我之前都讲过啦，最原始嘅游戏机系乜嘢啊嘛？即系如果我哋嗰个年代，70年代， 我都系听你咁讲，我先学识咗，原来系计数机。 计数机里边有一啲叫做植入咗嘅程式咧，就 系 玩啲好老土嘅游戏嘅。 我到而家都唔识玩，我有听过，但系我未玩过咯。 咁但系以前咧最衰咧就系嗰啲游嗰啲计数机咧系冇得话冇声啊，即系一定要有声啊嘛。咁所以嗰啲聲咧，嘟嘟嘟嘟嘟，咁咧就好特別，係專係俾呢啲遊戲用嘅。咁所以咧，上堂嘅時候，你唔可以話扮計數啊。咁老師一定會聽到，哦，原來你而家哦，你玩緊遊戲，玩緊遊戲機嘅嘢，咁佢就會收咗你嘅。以前我哋嗰個年代咧，唔會收得太遠嘅，唔會收得太耐嘅，極其量朝早收咗，夜晚會俾，即係放學俾翻你嘅。 好快。 又或者極其量。其实我即系我经历嘅，我啲同学最极致咧。如果你礼拜一俾先生收咧，就唔好意思啦，因为通常咧就会礼拜五放学嘅时候发还嘅。 哦，即系个 deadline 系放假前。 放假前一个礼拜啦。咁如果佢系礼拜五先俾人收，咁佢咪赚咗咯，赚咗即系半日。咁如果礼拜一收咧， 即系 Happy Friday 如果礼拜一收咧。咁咪就一个礼拜咯。 哦，即系唔可以择个 weekend 嘅。 唔可以择个 weekend 嘅。 嗱，但系咧，今朝早睇报纸呢一位事主咧就冇咁好彩啦。因为咧，佢其实咧就系话咧，其实系有讲过话佢嗰样玩具咧系收到到而家先俾得翻佢嘅。咁于是乎咧，哎呀，即系造成咗一个事件咧，就 系收咗几廿年系嘛？ 系啦，收咗几廿年先攞翻。咁但系我喺度谂紧，嗱，我自己咧印象中我俾人收过嘢咧，我就最快嘅。我唔系一个正式嘅课堂添，我仲要系咧学琴嘅时候。我记得咧就系因为自己想睇下自己能够练琴嘅耐力咧有几长。咁所以屋企人咧就送咗只手表俾我啦，即系睇住自己练咗几耐啦。即系好似系一份嘅心意咧，可以令到你咧就有一个嘅时间去睇。啊、你继续努力，睇住过咗五分钟啦，又过咗五分钟啦，咁所以咧一路戴住只手表，即系腕表嚟嘅，就一路练琴嘅时候咧，就有个咁样嘅原动力嘅。但我当其时嘅经验咧，我就觉得麻麻地啦，因为咧老师就系觉得我成日望住只表啊，咁佢咧就好似觉得我唔系好专心睇住琴书。 哦，调翻转头，佢就误会咗，以为你系咪赶住走？ 系啊， 其实你屋企咧就系想你练多啲。 系啦，咁跟住咧，结果我只手表就俾个琴老师收咗。 吓、啊，咁都系一堂啫，应该落堂俾翻你啦啩？ 系啦，嗱，但系我自己嘅印象点解会咁深刻咧？就因为佢喺嗰堂里边咧，每一样嘢，佢都系同我讲。嗱，你要做到咧，我阵间就会俾翻只表你噶啦。 你有冇喊啊？ 我 威胁你而家 想喊咁滞啊！即系同你讲啱，我真系已经想喊，因为我觉得其实我明明系为咗努力去付出，先至戴一只手表去提醒自己。但系你咧就偏偏误会咗我，系咪？哎，做乜成日咁唔专心啊？望住只表啊？咁 你嗰只咧系咪嗰啲咧左手伸一伸贵过你全身嗰啲咁样？ 唔系啊，我嗰啲系胶表嚟嘅啫。 哇！而家啲胶表好贵喎，你知唔知啊？ 唔系贵嗰啲胶表， 千都有喎。 你知唔知我出出嚟做嘢之后先至买一只贵啲嘅胶表啫？我以前啲表全部都系几廿蚊嘅啫，即系嗰啲公仔手表咧，即系氹自己开心睇到时间就算数噶啦。 不过题外话啲讲起手表咧，你话一出嚟做嘢买只表 啊 嘛，我以前读中学嘅时候咧就有一只表，一只 就帶足成個中學㗎啦，即係帶咗咁多年。因為嗰隻錶就唔係我嘅，當然係又係我阿哥用落，跟住咧就俾咗我啦。咁嗰陣我記得係換咗條錶帶嘅啫，即係換咗條錶帶，仲係像即係有啲彈弓嗰啲咁樣，即係唔使驚你又細嘅時候或者到你大個咗， 唔怕肥啦， 唔怕肥啦，用咗五年咯。即係用咗中學，好啦，咁跟住到我出嚟做嘢，中間都隔咗一段長嘅時間啦。咁然之後我出糧嘅第一份糧，咁我就買咗隻錶俾自己。嗰隻錶而家都仲喺屋企啊，不過應該都唔喐得㗎啦，應該都。 我其實都幾多人係咁樣㗎喎，即係出第一份糧嘅時候都會買一樣有紀念價值嘅禮物送俾自己啦，即係標誌住即係啊嗰陣時第一份糧係有咁多錢嘅，即係大概你唔會即係好多錢㗎嘛，其實啱啱出嚟社會做嘢，咁啊竇咗嗰份糧，大概咧唔知係咪因為嗰個金額都係差唔多啊，好多人都係揀買錶 㗎。係㗎，係咯，都係買隻錶。 同埋呢個真係好貼身嘅一樣嘢嚟嘅，即係如果你真係有戴錶嘅習慣每一日都會望到佢，見到佢咯。咁所以頭先林慧講話佢學琴嘅時候戴住隻錶成日望咧，都令我諗翻起細個嘅時候，即係翻學啊，你冇乜嘢好玩，但你又好想放空嘅時候咧，你都係望你身上有啲咩，有啲乜嘢可以即係可以 buy time 啊，或者 kill time 啊咁樣啊嘛。咁啊就係望下隻錶啦。 咁啊，林慧，你嗰隻錶而家仲喺咪度啊？ 仲喺度啊，都仲 keep 住。我其實咧，我以前嘅玩具咧，即係包括飾物啊，或者係啲真係玩具啊，圖書咧，我 keep 到而家。 哇！你小心喎、啊，亂蜜糖喎、 啊。唔係嘅，我而家因為真係好新淨，新淨到我覺得如果抌咗好浪費。咁又真係之前一路都覺得冇乜地方好送俾人啊咁，咁所以就真係而家可以留翻俾我個女咯。我個女係玩緊我以前嘅玩具。 佢有冇嫌棄先？ 冇啊，佢好開心啊！其實有一種成全嘅感覺，就等於我細個嘅時候，我媽媽送咗佢以前出嚟做嘢嘅第一份人工買嘅嗰隻錶俾我。其實咧，嗰個感覺係好有一個紀念價值，同埋一個好似屋企冇家传之宝啫，睇电视睇得多嘛，但系有阿妈传落嚟嘅手表，咁呢个意义都系好重大嘅。 知唔知你个女同我讲乜嘢啊？ 点啊呀？ 次次都系话，知唔知你个女同我咩？ 讲咩啊？ 阿妈，不如你唔好留啲玩具俾我，你留多个钱俾我就好啦。 所以我咪话俾钱咯。 应该充满爱与关怀、责任与尊重、沟通与和谐，点样可以维系到呢啲家庭核心价值？一齐听一下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呈现 专责外家 晨光第一句。 妈妈今朝帮我准备咗丰富嘅早餐，只要妈妈喺屋企，我哋就会觉得好开心、好安心。 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曾经讲过，母爱是一种巨大的火焰。 今日起身讲的第一句，不妨就是跟屋企人讲一声，妈妈是最叻的。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八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内地新增2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两宗是本地感染，分别来自辽宁和黑龙江。内地至今累计有86852人确诊，死亡个案4634宗。美国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表示，已经就9000亿美元抗疫援助法案达成协议。较早前，美国国会共和民主两党就纾困方案达成的共识，

遇见展翅。 约定你逢星期一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涉三五成群一起展翅。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梁明忠、梁鹤熙，晨光出双粮。 今日我哋讲下 圣诞节。想当年在读书的时候，临近圣诞就最开心的了。临放假前的一星期，多数的试都会考完，老师亦都已经给了圣诞假期的功课，那大家都是怀着一个愉快的心情等放假。临放假前的最后一日，大多数的情况底下，老师都会同一班同学开开心心地开下 party。而同学仔预先亦都会夹定大家带一啲乜嘢嘅食物返去学校嗰度，一齐开一个大食会嘅。大食会嘅嘢食最基本嘅当然有零食啊、汽水等等，而另外一定走唔甩嘅就係由同学嘅家长所准备嘅小食，譬如话菠萝肠仔或者係迷你三文治嘅。有啲时候老师亦都会加入埋一份订一个 pizza 嚟到同大家一齐分享嘅添。当然除咗飲飲食食之外，学校多数都会安排一个圣诞前的集会，除了说校长和老师会给一些训话之外，当然也会送上圣诞和新年的祝福。而临放学之前，当然也是要做一个指定的动作，就是整个礼堂的一班学生一起大合唱圣诞歌的。咧，那些唱下去不是很啱音的圣诞歌呢？ 佢咧咧，我以为佢准备唱，我以为你准备唱圣诞歌嘅咧。 唔好讲咁多啦，唱两句嚟听下先，仲记唔记得中文版？ 哇！嗯、我就系记得咩？河边有只羊，羊边有只象。 呢只唔系圣诞嚟嘅 咩啊？个 Jingle Bell 个旋律嚟噶嘛？ 唔系啊，真系圣诞歌啊！ 即是平安夜嗰啲啊， 平安夜，圣善夜，得得得，咁啊，圆圆在马槽里嗰啲咯。 咦，系喎，呢首都有、 啊。阿林伟有冇听到耳都窒啊？即系你哋啲耳仔咁灵光嘅人咧，突然间、走音咁样。 唔会嘅，年年都听噶嘛，应该纯晒噶啦，听到。 嗱，讲起正话咧，阿刘亚希讲咧就话咩嗰啲圣诞 party 食嘅嘢咧，小学或者中学嘅时候咧。菠萝肠仔，第二个咧就系肠仔菠萝嘅，系冇分别，争在你笃边一样嘢先。 边个上边个下， 边个上边个下。 大食会系指定噶嘛 ？Pizza 我真系未见过啊 ，Pizza 未见过啊。另一样咧，如果我哋嗰个年代见得，哇，我哋叫做哇，即系哇一声嘅咧，就系嗰啲啫喱糖，自己整嗰啲，即系整咗一盘啫喱，跟住戒到一粒粒， 有啲椰丝， 有啲椰丝喺上面嗰啲，哇，已经好劲噶啦，有呢啲已经。 我曾经听过咧，就系话咧搞亲大食会咧，其实咧啲学生就开心啦，但系就玩。嗰啲家長啊嘛，即係啲同學有啲係翻到屋企咧，就係女阿媽可能喂整啲特色嘅嘢，等我翻學校威下啦，冇菠蘿腸仔、腸仔菠蘿嗰啲。 好大壓力啊！但係我有聽過，即係啲家長 係啦， 啲家長問點解你唔係抽到腸仔菠蘿㗎？ 要抽嘅咩？ 即係佢哋會係有啲啦，喺課室裏面抽咗，即係邊個屋企負責，即係帶啲咩翻嚟咁樣。咁有啲家長就話：點解你抽唔到腸仔菠蘿？即係如果要整嘅話咧，啲阿媽阿爸咧覺得呢一個應該係。即系最快手，即系唔系好需要技巧噶嘛。 同埋小朋友可以帮手啊。 系啊，我自己记得我细个吓，我屋企系整个寿司翻去嘅。 哇！你惊啲人中毒啊？ 唔系我整啊嘛，我妈整啊嘛，我鬼知咩？咁嗰时细个梗系觉得寿司正啊，整寿司啊咁样。 贵嘢， 系啊，哇！卷到我好记得系整到好夜嘅，即系嗰一晚可能即系屋企食完饭啦，跟住先慢慢整啦。 其实都系整青瓜卷啫。 我记得系有肉松咯，系有肉松，即系你又唔会有啲鱼生喺度。 你有帮手嘅， 我睇咯， 系帮手睇， 都有帮手嘅。所以而家咪造就咗呢个吹尘厨房咯。 哦，原来细细个，所以我成日都话你究竟经历过啲乜嘢童年，搞到你而家咁样。 咁样， 而家咁样。嗱，咁啊，除咗 好快講埋嗰個食嘢嗰度啊。咁以前去到方科以上咧，咁我哋喺上堂啊，就會有呢個聖誕 party 噶嘛，叫做。我好記得咧，就係、是、可以有 fruit punch 嘅。好啦 ，fruit punch， 咁大家好开心，谂住一定有酒喺里边噶嘛，但系嗰时唔饮得酒噶嘛， 妄想， 大家都未够十六岁啊嘛，但系喺我哋嗰个年代，哇 ，fruit punch 以为有酒咧，点知原来就系个老师帮我哋沟嘅， 系 就系果汁再加杂果， 我哋儿童 fruit punch， 儿童 fruit punch 应该系加啲苏打水咁样， 都 有啲 feel 啦，系嘛， 沟水就 系 苏打水，即系倒啲果汁要沟水啲果汁咧，然之后攞嗰啲罐头生果咧，杂果咧。不即刻落去就 fruit punch， 好过冇啦， 好过冇啦咁样。嗱咁，但系咧，如果喺初中年代咧，喺我哋上堂嘅时候，我哋以前基督教学校啦，咁、就有早会噶嘛，即系一个礼拜一次，咁啊全校同学喺晒一齐，咁跟住咧，每年嘅圣诞节一定会有一个即系戏宝啊，要上嘅，就系呢一个有啲同学扮演嘅东方三博士去到马槽呢个故仔，我相信有好多嘅朋友们咧。都曾經見過啊，唔係見過真嗰個東方三博士，係見過有 同 學 演繹嘅 演繹東方三博士咁樣。 小學會多啲嘅，中學我哋就都係自己玩多咯。小學就真係每年都有 自己定一啲劇目咯。我就記得有一年係聖誕節，唔知無啦啦咧就係玩呢一個愛神維納斯同埋扮呢一個愛神丘比特咁樣咯。 哦，咁奇怪，点解圣诞节会办呢 样 嘢？呢 啲系情人节嘢嚟 嘅。系咯，佢一办咗呢一样嘢。 系啊，咁嗰阵时系搵啲嘢玩下，即系大家系会分组咧，有唔同嘅，唔知点解会有啲咁奇怪嘅剧目啦。我就记得嗰阵时我系攞住支弓箭咁样喺个班房度射嚟射去咁咯。 就扮爱神咁样。 其实咧，你有冇喺呢个班房里面，即系一班都三十几人啦，正常有啲可能成四十人咧，以前玩呢个交换礼物咧？嗰陣時我哋好開心㗎， 交換禮物 抽都抽成半個鐘，你知唔知道？每人擺低一份禮物，跟住就 mark 個 number， 即係其實可能每年都有唔同嘅玩法嘅，即係點樣抽法都有好多唔同嘅方式㗎嘛。即係有啲就可能抽到咁樣你就揀，有啲咧就一個抽一個，一個抽一個咁樣都可以玩好耐㗎。 啊，我記得嗰陣時咧，嗱，即係年代久遠啦。嗰陣時老師咧就限定每人只可以買$10左右嘅禮物嘅啫。即係我都有翻咁上下。咁跟住$10系乜嘢咧？結果我係連續起碼由一年級至到三年級咧，我媽媽咧每一年都帶我去同一間文具鋪，買同一個品牌嘅咩華牌鉛筆，就$10嘅啱啱好。咁跟住咧就包嚟送俾人嘅。哇！我就好記得同學抽到嘅時候咧， 係咩樣啊？ 梗係唔開心啦！即係等於你攞補充習作送俾小朋友做聖誕禮物一樣啫嘛。 做乜咁唔開心啫？而家呢個傳統啊，以前就係去同一間嘅文具鋪。而家咪一樣去同一間賣嗰啲沖涼用品嘅鋪頭，你咪又係買翻嗰啲，都 係 嗰間 洗頭啊、潤膚啊、hand cream 啊， 嗰 啲 分別啫。 同埋嗰陣時交換禮物，其中一個嘅重點就係、是玩點樣包嗰啲禮物嘛。我最記得就係有個同學咧，就係、是、買咗嚿擦紙膠定係唔知乜鬼嘅，跟住咧佢就攞咗個高達嘅模型盒，跟住咧就喺裏邊咧就係、是、 咁就呃咗你啦， 好多嘢係包咗一層一層咁樣。啊，唔係我中啊，我係睇住佢開，佢哇哇哇模型啊，跟住之後。再開，咦？點解裏邊仲係包住嘅？咁即係包咗，起碼係十幾廿層，好厚嘅一個擦紙膠。 呢、這個我都有試過嘅，我抽到一個咧金磚咁，重嘅，好重嘅，實的的嘅金色嘅花紙包住嘅，總之成嚿金磚咁啦。咁我開心嘅，因為我覺得最手嘛，一拆開係一包好大包嘅媽媽奶嚟。 大盒装嗰啲咁样， 系啊，大盒装， 实的的咁重啊， 系1.5公升咁样啦，系啊，实 的 的嘅，咁我觉得几得意嘅都。 咁啊，讲起圣诞节咧，即系可能我读系教会学校啦，以前中学啦，咁所以咧每一年圣诞节必定要唱大量嘅圣诞歌嘅，所以点解一开始嘅时候我问阿梁学希，咪唱两句嚟听下，真系我哋。是唱了很多年，第一样东西我到现在都是觉得啊，为什么填词的时候呢是很有意境的那些歌词，但是必定是不啱音的。这个就是一个即是不解之谜来的嘛。你很难听到一只是啱音的中文版的圣诞歌。 但后来我发现很多广告歌呢、都有这一条的出路，是这条方程式。不知道是不是就因为它不啱音你才可以呢特登去听佢唱乜， 记到而家 或者听多几次，到底佢唱紧乜咧？咁 不过好有趣嘅，听到而家你系听下听下，听咗咁多年，你系真系觉得哦系咁唱噶啦。如果啱音咧，你系觉得好似唔对路添嘅，好奇怪。 啱音系咪变咗流行曲啊？会 咪 Wham 嗰啲咯 ，Last Christmas 咁样咯，但就唔系真系传统嘅圣诗咧。 而家咧，我哋系好自动嘅。你如果你印翻份歌词。 俾你咧，跟住你對住嗰只歌咧，你自動會係轉翻曬嗰啲音噶啦。 譬如嗰只正話講東方三博士嗰只中文版，你哋記唔記得點唱啊？ 系点噶首歌？ 即系阿林慧有冇听过呢只啊？林慧， 东方三博士， 东方三博士原本英文系咩啊？ 圆圆在马槽里，无针也无错，小小的主耶稣， 咩咩行案，水德行案，水交行案康。 是其实已经唱得很好 了。你不要笑啊，林慧，你唱一次。 是这样的， 你唱一次， 本身是这样的。 不如圣诞节你们就合唱一次啊。 所以 我帮你们录啊。 我到现在我都很记得啊，真是顶劲啊，如果真是唱一次，可不可以上榜，可不可以 plug 的这一只。我哋晨光第一先唱圆圆在马槽。 你哋练下先，你哋练下先啦，等我播首好听少少啊。 好圣诞节，同参归家，我阿妈话几归家。好圣诞节，同参归家，放喺天度闪闪下。圣诞树的家系几丑噶，我阿爸他佢够阿渣。 今年过一个特别的圣诞。 今日朝头早咧，我哋邀请到咧就系李志啊 ，28 Garden 嘅装饰布置顾问阿 May 喺电话侧边。早晨啊 ，May。 Hello， 早晨。 系有啲乜嘢方法可以令到我哋屋企嘅圣诞树布置得靓啲嘅咧？要问阿 May 啦。 咁其实咧，而家都受到疫情影响啦，好多时间都会留喺屋企嘅。咁嚟紧圣诞节啦，我哋都可以咧用一啲好简单嘅方法咧，系布置自己棵圣诞树咧，令到自己即系靓啲啦，亦都可以喺屋企都好开心。咁点样布置咧？咁其实可以揀一啲外国嘅松果啦，或者係一啲干果啦，譬如啲果实类嘅干花或者果实类嘅植物咧，都可以系布置咗喺个圣诞树度都好靓嘅。 嗯， 干花同埋干果咧都会系摆得比较长时间噶，同埋咧其实用一啲例如玉桂啊，或者系一啲棉花啦，白色嘅棉花啦，另外就会用一啲红色嘅圣诞果啦，咁亦都会红红绿绿嘅颜色咧摆喺圣诞树上面咧，都会系增加咗好多嘅圣诞节气氛嘅。 哦，我就咁听嘅时候都听到有红色啊，有绿色啊，同埋有头先讲过嘅白色，好似个雪球咁样，都好靓。咁如果我想再近翻多啲欧洲嘅感觉，有啲咩解仔咧？ 其实咧，如果譬如近翻欧洲多啲嘅感觉咧，亦都可以一啲摆一啲灯串喺上边啊，闪灯啦。 咁最紧要一样嘢，圣诞树就系树顶嗰粒星星，有冇啲好介绍咧？阿 May， 其实咧，如果星星嗰啲咧，我哋都可以用一啲灯串啊，或者闪灯嘅嘢摆喺上边啦。又或者想要比较系自然啲。温暖少少咧，其实可以用一啲花类嘅颜色啦，或者系一啲中意，譬如可能中意比较花嗰啲朋友咧，干花咧亦都可以摆喺顶个位置嘅，可能一啲黄色嘅花啊，或者系一啲自然系咧就会有啲八角嘅干果啊，咁都会系比较摆喺屋企都会易衬啲咯。 阿 May 有好多嘅方法咧，咁啊偏向咧就系有好多唔同嘅干花，咁啊营造咗一种咧就系欧绿色，再加埋咧就系自然系。系嘅圣诞树嘅感觉噶吓，非常之好嘅提议啊！唔该晒阿 May， 谢谢。 讲到布置圣诞树咧，唔知道阿欧同埋林慧屋企已经整咗呢个圣诞树未咧？ 系， 我就未啦。不过我都准备会炒棵圣诞树出嚟布置下嘅。 系、因为之前咧，我记得芭比咧有讲啊，佢屋企会同小朋友一齐将啲废物啦、啊，或者一啲废纸咧去 decorate 啊嗰棵圣诞树，同、埋你好多储埋嘅货仔噶嘛、 啊。 你之前有讲咁样，咁啊，我屋企就。地方太細啦，淨係可以容納到兩個人嘅啫，咁可以容納到一棵聖誕樹啦，所以咁多年都冇整嘅。咁但係咧就有去花去睇下嗰啲聖誕花喎，反而、哇！今年啲聖誕花咧，因為個温差較大啊，同一陣間大家報詳細嘅天氣一樣。哇！佢即係。聖誕花是冷的時候才可以生長得好一點、但是你都知道譬如昨天晏晝為例子呢、哇好熱、真的去到即12點正午1點的時候20多度跟住到晚上的時候又去到13-14度、樣 你覺得啲聖誕花因為這樣今年不靚啊 人都不行啦何況是花 是、 但我買了一盆回家真的在花墟之前又 OK 喎、是啊都好好鮮紅啊 你屋企風水好啊嘛 因为佢屋企温差唔得， 系有可能系，即系长期 keep 住冻咁 样。系啊，因为广播道都系食风少少噶嘛，系咪先？同埋比较高原啲啊，高咗上去咁样。 系啊，我唔系，因为我屋企咧都几多盆栽嘅，咁啊好多盆咧都唔系养得咁好，但系呢盆圣诞花咧真系好似唔好使理佢，即系间唔时淋少少水咧，佢又 keep 到嗰种红同埋嗰个靓。 睇你住高啲都系有原因啊吓。 有原因嘅，喂，同埋我想讲咧，头先系咪话你屋企摆唔落圣诞树 啊？ 你知唔知今年新兴咗一个行业咧，系同圣诞布置同圣诞树都好有关系、 我谂到啦，会唔会系嗰啲虚拟圣诞树 project 出嚟啊？跟住俾你有个残影啊，或者有个影像，就以为过紧圣诞节咁啊？ 知道咧 ，project 咧都要一个距离先 project 到，你明唔明啊？即系如果你间屋系连圣诞树容纳唔到咧，我相信你都容纳唔到一个 project 唔到啊！ 系真系 project 唔到啊！真系点搞咧？ 咁系咩行业咧？ 嗱，因为咧。今年咧，你知啦，啲小朋友停课停学嘅，咁咧呢一个嘅市场上面咧就多咗好多啲画画嘅老师啊，因为啲绘画班停晒啊嘛，咁原来咧呢一班老师咧，即系适逢圣诞节咧，就佢哋自己组织咗一个团队咧，去做一个新嘅行业发展。嗱，我最近咧就见到有一啲画画中心嘅导师咧，就喺嗰啲画画中心本身嘅章程嗰度咧，加咗一项咧叫做圣诞家居装饰布置服务连课堂。咁原来系做咩？因为而家有限聚令咧，啲好多啲班就变咗冇得上啦，亦都大家可能家长都惊啦，就算有得上都唔俾小朋友上啦。咁呢班老师咧就要揾自己一啲新嘅市场啦。咁佢哋咧就发展咗一个圣诞布置团队。原来咧而家有啲即系你当嗰个嘅画画班老师咧，就好似一个艺术嘅画家咁样啦。咁咧就会带齐一啲咧可以画上墙或者画上玻璃。而又可以就咁揾清水抹走嘅顏料，即系咧，你知咧，平時我哋去餐廳食飯咧，聖誕節咧，咪會噴到啲玻璃一笪笪雪啊，或者黐曬啲聖誕畫咧，有啲咧都好靚噶嘛，揾啲藝術字咁樣咧印落去玻璃嗰度咧，咁原來而家咧呢啲老師咧就帶埋呢啲物料啊同埋顏料咧，就會上到去你嘅屋企，嗱、你可以選擇佢幫你畫上隻窗度、或者上埲牆度，又或者佢同你一齊畫， 佢教你畫， 係啦，咁我見到我有啲 friend 咧，就啲小朋友同嗰個老師一齊畫咧，就你知啲細路平時都好想畫你屋企埲牆， 即係總之唔係畫喺畫紙上面咧，佢都想嘅。 跟住心諗，正啊媽，終於有得畫牆啊！究竟點解你會突然間開竅嘅？我教咗你十年啦，我今年十歲，點解十歲之前你都唔俾我畫牆？突然間今年你念頭一轉俾我畫牆咧， 仲畫埋窗添。 係個細路仔即刻乖起上嚟，可能突然間。佢諗緊啊，究竟媽咪發生咩事呢？佢開始話：媽咪冷靜啲先，你係咪真係諗住咁㗎？咁 對阿媽好啲啊嘛，即刻關心下媽咪，點解突然之間咁？ 係啦， 跟住咧真係其實幾好喎、這個活動。咁、我就見到咧嗱，呢一種新興佈置咧，就好似阿歐話齋，你唔需要有任何空間擺到聖誕樹。你屋企成有窗啦啩，係咪先？成有牆啦、 我諗一諗先，有嘅有嘅牆， 唔係密室嚟㗎嘛？你屋企係嘛？窗都有嘅， 係個廁所係黑廁啫。 都可能画到 嘅，你可以画上块镜度咯， 画上块镜嗰度，好啦，嗱，画完之后 包唔包洗翻先？呢个就系我最 concern 嘅一样嘢，包唔包埋执屋啊，或者啊画完之后帮你抹翻佢咁样？ 梗唔包啦，人哋净系包同你画上去布置啫嘛。 嗱，Kitty， 你画唔画啊？带个团队，我请你啦。嗰团队几多钱啊？1000零蚊最多未？ 哦，你请我， 我请你 画上去。 唔系啊，我请个团队去你屋企画。 哦， 画完之后 okay, 你自己抹翻得唔得？ 喂，咁你本身都要清洁噶啦，其实 系咯， 你间屋 同埋咧，因为其实佢嗰啲物料咧真系用水就抹走啦，唔使唔使你谂咧。譬如你有啲人咧好惊打风咧，黐完胶纸啲胶纸咪要铲嘅，直情唔需要有呢啲步骤，系真系简易地揾水一抹就水溶性物料抹走嘅。咁都当然你都要抹嘅。 我只手手掂到啲水咧，冻亲啊，冻亲，冻 亲亲啊， 冻亲我，我惊我着着凉凉啊，咁样啊。 喂，但系呢个咧，我觉得唔知系咪佢哋都有参考到我 N 字台咧呢、這个平台咧、上面都有一啲嘅特辑啦，即系圣诞嘅特辑啦。其中一个咧就系我有睇到咧，佢哋又系一大班团队咧，去到帮人哋。你知道外国啲屋又即系好多层啦，地方好大啦，亦都好注重圣诞节啦，就系、去帮佢哋布置间屋咯。咁、可能大有大搞，细有细搞。嗱，香港嗰个地方即系一定冇外国嗰啲咁大，又有即系楼下车库咁样噶啦。咁但系咧细有细搞就可以画下窗。咁外国嗰啲真系好犀利啊！即系几你数唔到佢屋企有几棵圣诞树噶嘛？大嘅又有，细嘅又有，即系自己整嘅糖果圣诞树又有，其实好有气氛。你斋睇你都觉得好有气氛啊 ！Bobby 啊 ，Kitty 应该好闷啊，礼拜日喺 N 字头个串流平台咁多嘢好睇，你走去睇人哋 布 布置圣诞树、圣诞屋咁样系嘛？ 佢直头嗰个系一个 project 嚟噶，你可以当佢系一个家居嘅 design 啊，佢连间屋嘅出面咧都变成一间糖果屋。 哇！咁呢啲好劲， 好劲啊！佢连行紧去屋企嗰条路咧，都变咗一条好似雪人嘅路啊！即系侧边咧系有啲街灯啊，咁样系好有气氛噶。 睇嚟你仲有一颗少女心、啊。 系咯，我 觉 得你好期盼啊！你讲嘅 时 候， 我感觉到你嗰一种 好期盼，好期盼间屋有咁大啫。 兴奋莫名、啊，我建议你都睇翻天布顿入边嗰啲朱古力工厂啊，嗰啲咁样吓，朱古力掌门人啊，嗰啲类似嗰啲，氹下你开心得唔得啊？ 都开心嘅，即系睇下人哋布置都开心嘅。咁、希望大家即系听完头先小白嗰位嘉宾啦，即系教咗我哋即系一啲布置家居啊，或者布置圣诞树嘅一啲技巧，咁自己都可以布置屋企靓靓咁样过一个开心嘅圣诞节啦。 当然你可以选择咧，今年嘅圣诞节咧系唔布置啦， 系 因为唔布置就最环保嘅。 咁啊系 一个环保嘅圣诞节，点样最环保啊？唔布置咯，佛系咁样过咯。 所以好似我咁，又去睇下嗰啲人哋布置啦，咁自己开心咗 OK 啦。 哦，咁啊几好啊吓。 系啊，唔该晒 Bobby。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12月21日系一年嘅第355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10日。2012年12月21日，宣称美洲嘅玛雅文明里面嘅玛雅日历，长达5126年嘅周期结束，预言地球、世界、人类社会会喺呢一日前后嘅数日里面发生全球性嘅灾难性变化，导致世界末日。有关嘅讲法系结合阿兹特克创世说同埋玛雅日历。猜测第五太阳纪后12月22日太阳唔会升起，因为太阳活动变弱而形成。又因太阳风暴、尼比鲁碰撞、地球磁极反转等等，呢种猜测扩散到书籍、互联网、电影里面。但系当日世界未有末日。12月21日出生嘅朋友非常具有影响力，令人无可抗拒跟从自己做事的方法，擅长运用沉默制造气势，令到其他人总是小心翼翼，所以人际关系往往不能长久。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你会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制造恐慌，还是带领向前？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所有的谣言是不是只可以用时间去验证是真还是假？谣言止于智者，是不是不会出现？ 南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芜湖街的交通意外清理好，而家龙尾就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出行道北去观塘啊，近住芜湖街嘅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啦，近果栏。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就喺油荔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扫管辉一段慢车，龙尾就喺入境事务学院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和斜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柴湾同埋告士打道坚拿道天桥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说为主题，让学院的青年学生发挥其创造力。 修读视觉传译的学生 ，Hello， 我是李明天，我设计作品书音乐说，而用书结合了音响，正如音乐结合了故事，再在书之中飘出一些字，就好像音乐说紧故事咁样。 十大中文金曲结合青年发挥创造力。 rthk.hk 网页展出，香港之尊设计学院青年创作。 让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善，寻觅最真，神国第一天 投资 O2O。 早晨啊，9:07投资 O2O 啊，同大家睇睇港股啦。喺2020年咧，剩翻八个交易日啫，当中咧有两个更加系得半日市嘅啫。咁啊，可以预见咧，接下来嘅一段时间咧，交投啊会相当淡静一啲啊。不过咧，淡字咧往往啊，你以为哇夹呢个仓啦，但系咧其实恒指咧仍然有机会咧出现突破嘅，咁所以散股民咧亦都可以留意翻啊。星期一嘅早上咧，阿欧又觉得啊，日日都冲到咁前咧，都唔知为乜，反而又等今日咧啊冬至之时啊，可以俾大家咧慢活一啲啦，或者咧早啲翻屋企咧同屋企人一齐过，咁就最好啦。 想一家大细都咁合拍， 听实晨光第一线， 白元浩主理， 亲子百分百。 嚟到今日朝头早上嘅晨光第一线亲子百分百啦，咁喺电话侧边亦都邀请到咧就智慧幼苗教育主任资深注册社工嘅 Rainbow 喺电话侧边。早晨 ，Rainbow。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听众。 啊，好快脆咧就会去到呢一个嘅圣诞节啦，咁啊有冇啲乜嘢圣诞节又或者同亲子好有关系嘅嘢可以同我哋讲解一下咧？ 相信大家都知道今年嘅圣诞节都比较不一样，即系喺呢个咁样嘅 疫情 里面啦，系啦，未必可以成日出到街喎，咁啊。怎樣可以令到我們、可以在這個聖誕節呢都可以歡度這個佳節呢、我估呢各位家長都是可能呢、不知道小朋友是不是因為這陣子大家都成日都在家學習，有機會呢就是連今天星期幾都不知道 啊。會啊，我兒子早上都問我的，今天、過了星期三沒有啊，這樣 是啊，所以可能不知不覺間呢、連聖誕節到了他都未知道、所以呢我們都很希望呢各位家長呢可以跟小朋友呢、就是、可以在這些日子裡面 花多少心思啦，令到咧小朋友咧喺个平凡沉实嘅生活里面咧都有啲嘅精彩啊。咁、所以咧想咧同各位家长咧分享就系话咧啊，我哋可唔可以咧抽少少时间，我哋可以布置我哋屋企啊？咁其实布置屋企咧唔需要花好多心机、啊，即系譬如我哋可以用啲环保物料啦，或者咧我记得我细个嗰时都系嘅，即系画咗圣诞卡咧就会将啲圣诞卡咧贴喺啲墙嗰度啊。咁然后就个感觉咧就好似啊好有圣诞气氛啊。咁所以咧我哋又可以家长可以考虑下咯、啊，花少少时间咧同小朋友一齐去布置家居咯。 咁啊布置家居都有一个几好嘅亲子活动嚟嘅，同埋咧头先你提过嗰、那个将啲圣诞卡贴喺度咧，我细个都有做噶，感觉咧除咗系有圣诞气氛之外咧，就系、是、人同人之间嘅连结咧啊都可以喺啲圣诞卡嗰度见得到，特别温暖啊。 有阵时如果小朋友即系佢都即系我哋讲紧大少少小朋友，佢都识睇一啲文字咧，其实你写低一啲咧小朋友对小朋友嘅祝福啦，或者系咧欣赏佢嘅地方咧，佢间唔知会揭张圣诞卡，咦好得意，又见到咧妈妈对我嗰个赞赏啊欣赏，咁咧即系拉近大家之间嘅关系咯。咁所以除咗布置之外咧，另外一样嘢咧，圣诞节梗系好重要啦，我哋即系都讲食噶嘛，系咪？ 系啊系啊系啊。 咁唔知你哋会唔会咧喺屋企咧会特登咧整一啲叫圣诞大餐咧？ 哦，圣诞大餐咧就未必整到啦。咁但系如果你话焗好啲蛋糕仔咧，我发觉都系几开心噶。 系啊，咁其实咧原来坊间都好多呢啲咧，即系买少少材料咧就可以焗个姜饼人嘅屋啊，即系整个唔知乜嘢嘅圣诞树咁样，其实都有趣。咁但系当然你话哎呀，我都冇乜时间或者都唔想出去买呢啲咁样嘅材料。其实最简单最简单咧，就系你屋企咧有啲生果咧，其实你已经可以咧整咗个好不一样嘅圣诞大餐。 我用生果都得噶。 是啊，譬如你想想譬如我想呢跟小朋友整棵圣诞树，咁用啲咩生果呢最接近啦，其实呢奇异果系一个几好嘅个生果，咁我见过一啲朋友啦，咁将啲奇异果呢就砌咁砌成一棵圣诞树咁样，咁再加啲蓝莓啊，再加啲提子啊，咁、那个粒星呢就整一个香蕉咁样，或者啲杨桃呢，仲买到杨桃嘅话，咁、就一棵好靓嘅圣诞树啦。咁又或者呢有啲朋友呢，如果小朋友大少少呢，甚至可以整一棵立体嘅圣诞树添。 咁咁多呢啲类型嘅方法呢，其实对我哋嗰个亲子嘅作用最大嘅起到嘅作用系啲乜嘢呢？ 其实呢就係、会觉得哇，原来呢日子虽然有时都几苦闷或者沉闷啦。咁然后呢，但原来呢爸爸妈妈都会抽空呢同我一起呢去做一啲特别嘅嘢啦。即係我哋成日都讲生活都会有啲仪式感㗎嘛，係咪？即係唔好呢令到每一日呢都系好似好平淡嘅日子。咁当然唔需要日日都好精彩，日日咧都要搞一场即系呢啲咁复杂啊，咁多准备嘅功夫嘅日子啦。咁但系譬如有阵时我哋成日都讲啦，啊，如果我哋可以喺啲特别嘅日子，例如譬如生日啦，譬如圣诞节啊，譬如新年啊呢啲咧，其实令到咧大家一家人嗰个咧，一来大家都开心下啦，即系个气氛啊情绪都好啲；二来咧，其实咧都系俾一个机会咧，俾大家咧去互相去认识对方啦。原来知道小朋友咧咁有创意噶，可能平日我哋生活里面真系冇发现小朋友嗰种嘅创意啊，嗰种咧古灵精怪嘅谂法啊等等，咁我觉得咧呢样嘢咧都可以帮助到咧小朋友咧，即系佢哋可以去发挥佢哋嘅潜能啦，咁家长又可以咧即系更加欣赏你嘅小朋友原来咁特别嘅一个小朋友咁 样咯。哦，系，即系藉住呢啲节日咧，就除咗多咗时间有亲子空间之外，仲可以咧即系平时家长都忙啊，藉住呢个时候可以好好地咧欣赏一下，甚至乎了解一下自己嘅子女到底佢哋嗰个创意或者佢哋性格个性嗰个导向会系点样咧？咁啊，令到大家更加容易沟通啦，系咪？ 咁同埋咧，年尾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一个习惯啊？我咧就会有一个习惯咧，就会通常咧都会定下下一年嘅目标嘅。即系咧就会谂一谂啊，出年咧做啲乜嘢好咧？咁有冇啲咩目标俾自己？其实咧，家长咧都不妨咧趁住我哋即系年底啦，十二月底，其实都可以同小朋友咧定一个咧目标嘅。咁而将呢个目标咧，可能写一两项或者两三项，我觉得唔需要多嘅。咁咧就将佢好似摆落一个咧，写低啦，或者画低啦，然后咧就好似咧，用一个时间廊咁样咧嘅玩法，咁啊，然后咧就收埋佢啦，即系摆埋一边咁样，咁然后咧可能一年后咧就再攞翻出嚟，大家 review 翻，哇，原来咧一年前咧我写过呢啲嘅心愿或者啲愿望或者啲目标，咁啊睇下咧可唔可以咧喺即系嚟紧呢一年咧达成，其实我觉得咧呢样咧都系几有趣嘅。 系，大家紧守住今年咧喺圣诞节许下嘅一个愿望，咁啊睇下出年啊，或者再后一年呢、这个愿望系咪其实系咪已经一齐实现到，都系一个咧几开心嘅过程嚟噶吓。今日朝头早唔该晒 Rainbow， 唔该晒， 唔客气，好，拜拜。 谋冷冬，有艳阳随着晚风的方向，沿路看灯色通通倚着，让你眼光渐扩张，共我细想圣诞漂亮，浪漫齐刻的诗歌正在唱，心内那只苗风箱放入了箱，温度继续融雪，愿你可好好的抽一个奖。Wish you Merry Merry Christmas from my heart. Wish you Merry Merry Christmas from my heart. 生命里最炽热那点心跳，场面气氛都不渺小。Wish you Merry Merry Christmas from my heart. Wish you Merry Merry Christmas from my heart. 纪念照又重新回复了那浅笑。 听日有周柏豪同方力申嘅《爱心圣诞》，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齐戴口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 啊，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是啊，周围去都要戴口罩，最好就不要周围去。如果你是应该要在某一些地方的，你就不要静静鸡走出来。 嗯， 因为你走了出来其实你都要返返去的啦。 啱。 嗯，阿叔听到没阿叔？ 口罩不离身，是啊。 是啊，真是的，我觉得钟哥讲得很啱啊、你的答案有100分啊。 多谢你。 因为呢其实我们的家长呢有时都会担心小朋友在家很闷啊。譬如我个女呢真是的，她以前很少喊。但最近呢即係去到第四波疫情之后呢，间唔中有时呢起身呢都会发开口梦，就係、是、话哎呀好挂住返學啊，好挂住想出去同啲同学仔见下面啊咁。咁我哋呢都只能够同佢讲教佢啦，就话俾佢听，嗯，大人呢以身作则，就好似戴口罩头先个道理一样啦。当你大人呢都乖乖地留喺屋企嘅时候呢，你就可以做一个好榜样，教埋屋企嘅小朋友啊，而家係真係需要呢留喺屋企呢先至可以重新抗疫㗎咁、样。 咁、你諗定第二个答案啦。 点啊， 我亦都预言到咧，你个女将来要翻学嘅时候都会喊嘅，又要翻学啦， 好挂住留喺屋企嘅子啊， 又会喊，咁你麻烦你又要解释一次俾佢听。 我到时再谂下点答啊，可能我又搵啲嘢学啦。 系啦系啦 系啦，呢一样嘢都好紧要嘅，有时家长都要动下脑筋啦。嗱，讲到今个礼拜真系好有圣诞气氛噶嘛，party 呢样嘢咧，即系大家都可能往年咧就会惯咗圣诞节咧都走唔甩噶啦，即系总有一两个聚会咧见下朋友啦，或者啲公司同事聚会啦。嗱，如果讲小朋友咧，佢哋都几在意有冇呢啲圣诞 party 啊嗰啲嘅。 僆仔点会？小朋友点会啊？ 会嘅，你细个都会期待学校个大食会啦，系咪？ 咁又系，系。 佢哋都会有啲咁样嘅心愿嘅。咁、最近咧打开报纸嘅时候咧，见到有个新闻咧，觉得诶呢样嘢我又冇谂过。不过呢又可能屋企都要有返一定嘅条件先至做得到嘅。咁呢就係呢，而家啲小朋友呢咪好鍾意自己上网睇嗰啲片嘅。咁呢而家亦都有好多係年纪少少嘅小网红呢，讲到都係嗰啲咩排行榜嘅第一位啊，每一年 真 係望自己亿啊咁样嘅。嗰一啲呢好多呢啲拍片嘅桥段呢都是用自己屋企，即係譬如一啲日常生活嘅搞作啊，或者係有啲咩小玩意啊咁樣啦。啊，估唔到啦，原來疫情期間呢可以將佢哋嗰啲搞作呢又應用下落自己度呢。咁喺家長嘅角度呢，除咗話可以幫啲小朋友放下電之外呢，又可以解決咗佢哋好恨開 party 呢一個問題同埋心願喎、 搞咗啲乜嘢呀？ 最近咧就見到有一個咧香港嘅爸爸，佢就喺網上面咧買咗一個吹氣城堡啊！ 哦，即係嗰啲全部係吹氣嘅，但係就成個人咁高嗰啲啊！ 係啊，我諗係高過一個人添啊！直情我睇佢個網上圖片咧，佢嗰個城堡嘅體積咧係完全塞滿咗佢成個客廳 嚇、 正所謂阿媽成日講嗰句行都冇路行啊！即係直情因為佢充氣咧，佢真係可以緊貼曬你所有傢俬啊嘛！你大人我諗如果要行都要爬入個城堡入邊先。 個？ 但 係 嗰啲 size 係俾細路噶嘛，大人爬唔到入去㗎喎、 啊。嗱、而家咧好多小朋友嘅玩具咧，因為可能驚住佢咧，比較啲阿爸阿媽有時生性借嚟晾下腳啊，或者踩上去攞嘢咧，嗰個負重能力通常都有翻咁上下嘅。 你講緊你自己啫係嘛？ 我屋企啲玩具通常我都要我都玩到嘅、啊。我驚我有時唔覺意坐咗落去坐爛我個女啲嘢，嗯、所以我都會睇下到底夠唔夠重先嘅。咁咧佢呢一個吹氣城堡咧，其實真係似人哋出邊啲嘉年華咧，啲小朋友咪好中意跳彈床嘅嗰種充氣式嘅，係啊，嗱、啊、有滑梯啦，有跳彈床啦，有波波池喎、 啊，哇，咁真係好大個喎、 啊，我都想去參觀一下喎、啊，講到咁樣， 嗱我都 你屋企有空間嘅，我直頭送一個俾你做聖誕禮物，你自己但你拍片喎、啊，你喺呢個城堡裏面喺度跳彈床嘅時候，你拍片俾我睇喎、啊。在波波池那里、啊、 我几十岁还要我跳不是吧 你可以碌的都 OK 的同埋你可以上滑梯嘛上滑梯 OK 的应该 嗯 是不是那其实就拿了我们玩意回去啦其实呢他就在自己的群组那里就告诉人听买了些什么东西回去就给小朋友呢度下日啦咁、嗯、我估不到呢一众的家长呢个回响都相当正面喎即是因为我想大家都没什么勇气去做一件这样的事啦首先如果你比着我就觉得、嗯、哇不是嘛要搞好多嘢喎，要充氣，又要拆，又要成。 係咯，咁大座，充氣都充成。 好大工程喎、啊！ 但係原來咧，佢話而家咧真係好方便。你冇睇過人哋嗰啲降落傘咧，咪好似拉一拉一條繩咧，然之後佢就可以放曬氣啊！嗯、即係佢會成個咁。原來個運作模式係一樣嘅啫。佢話充滿成個城堡嗱，我諗我目測佢咧，我覺得佢個廳起碼都有200尺咁大嘅、 嗯， 而佢個城堡係。佔滿曬嗰200尺嘅、嗯，真係幾乎除咗佢 sofa 之外咧，佢個廳係冇其他傢俬嘅。我見到，咁佢嗰個體積咁大，佢話只需要15分鐘咧就可以充滿氣咯。 哇，咁快啊！ 快啊！ 係啊，佢話如果拆咗佢個過程咧，就係、是、拉咗條繩，五分鐘咧佢就會自己放曬氣，變成咗一個咧好似摺疊式嘅帳幕咁樣。 我見到小白聽得好入神，可能佢諗住屋企有兩個小朋友咧抵喎。 唔係啊，阿小白聽得咁入神就係希望陣間我哋阿卡剪咗呢段，唔好俾佢個仔聽到啊。聽到就大件事啊！ 小白屋企有本錢啦，有天台噶嘛。 咪同埋佢兩個人 share， 我覺得幾抵喎咁樣。 係啊， 不過正話講到咧，你話呢一個你吹氣幾大都好啊，跟住拍片擺上網啊，好啦。我好想问究竟嗰个爸爸佢系想整呢一嚿嘢，真系俾个仔开心啊，定还是系想拍片俾人睇，佢有办法令到个仔开心？ 其实咧，我谂佢两样嘅心态都有嘅。嗱、嗯，佢自己讲咧个原意就系因为咧个仔咧今个月适逢又生日，又好幸可以开 party， 咁、 嗯、 所以咧就俾咗呢一个惊喜佢，等个仔一开门，哇，咁样成个城堡喺屋企咁，咁、结果咧就真系咧屋企两个 点知阿妈开门先，阿仔未翻嚟，阿妈开门先，哇，咁拆咗佢。 呢一类型啊，即系譬如咁样嘅做法咧，屋企有个僆仔，我就整咗个吹嘢嘅城堡俾佢，一开门，哇，好劲啊！我问一问阿林慧同阿崔杰彤，作为女士，你哋系咪又系幻想？如果有一日有个男性嘅朋友开或者老公啊咁开到门，哇！有好多波波整晒喺度，跟住成屋都系花，帮你庆祝生日，系咪又系期待有啲？咁样嘅画面出现嘅咧， 如果唔系我屋企嘅话，我会期待，因为我唔想执啊。之后 惊喜我系期待嘅，但系咪呢一款咧就有啲执着？ 嗯， 系啊，即系你打开到门见到， 哇哇，好劲啊！ 咁 样咯， 系啦，但系哇，然之后其实原来只不过系啲气球啊，咁样可能又冇，其实又冇乜特别嘅。你谂谂下，系咪先？ 阿林咪就好实际啦，总之就唔好喺自己屋企，因为唔使自己执。 系啊，同埋我知道呢啲咁嘅特色气球咧都唔平噶，我会即刻已经计晒条数，呢度值几多钱，可唔可以俾翻钱我？ 即系老公，可唔可以节 俭 啊？ 下次唔要呢啲惊喜啦，咁样。 系啊，不过咧都系嗰句啊，即系小朋友系要氹嘅，系要栽培，但系。咁樣嘅方法係咪真係值得去大家要去做呢咁樣 用多幾次咯，唯有如果買咗，唔好嘥啊嘛，成座城堡啊， 可以租俾人啊， 都係喎、啊。 香港電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週推介。 一路以嚟咧 ，Ariana Grande 呢一位美国乐坛小天后咧，佢喺音乐嘅取材都系比较大胆，甚至涉及性嘅。今次新碟 Positions 咧更加犀利，有呢一首 34+35。 You might think I'm crazy, the way I've been craving. If I put it quite plainly, just give me them babies. So what you doing tonight? Better stay doing you right. Watching movies, but we ain't seen. can you keep it up? Yeah. Cause then I'll have to keep you up. So maybe I'ma keep you up. Fine. I've been drinking coffee. I've been drinking coffee. And I've been eating healthy. I've been eating healthy. No one keeps squeaky. No one keeps squeaky. Baby, yeah. I'm my energy. Baby, I'm my energy. Can you stay up all night? Love me till the daylight. 34, 35. Can you stay up all night? 究竟 34+35 系咩意思呢？你做下加速就会明噶啦。本周上升两级，去到第七位 ，Ariana Grande 34+35。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晨光追踪三十一。 9:25啊，早晨啊 ，Kason。 早晨啊 ，Kitty。早晨啊，小白。 早晨 ，Kason。 喂，今日有咩推介？ 小白，你个小朋友几多岁啊？ 5.5。 哦，你要栽培佢啦。 我梗系要啦，日日都好用心栽培佢啊。 你而家嗰啲栽培未够啊？ 哎，你有咩好路数啊？ 买多啲玩具玩啦、啊。 喂，咁唔得，净系用玩具，有冇啲益智啲嘅方法啊？ 玩具都可以益智噶、啊，正所谓益智嘅玩具嘛。 你系唔重要啊？你听下啦，今晚八点啊，铿锵集啊。个题目系阅读吧 ，YouTuber 咁样、 哦， 因为咧呢度咧就讲一个小朋友个 YouTuber， 佢、咧就成为咗呢一个咧福，即系呢个根据呢个福布斯统计咧，2018-2019全球收入 number one YouTuber。嗱、这个、呢个咧即系都未够过金丝已经听到，好似今年佢都系，仲、揾多咗添啊！好似系差唔多有2亿港元啊！ 哇，系咪喺美国定系边度噶呢个？ 系美国啦， 美国系啊。 咁佢又做啲咩咧？原来佢有9个频道喎、啊。咁佢系初初发迹嘅时候咧，就系嗰啲玩具开箱啊。咁啊，影佢有几开心啊，咁样啲屋企人买玩具俾佢啊，咁样。不过咧，嗰啲即系心理学家都话咧，担心咧，其他小朋友睇咗咧，就会成日都觉得咧，我咩嘢都要有好丰富嘅物质啊，等等啊，咁样。不过佢犀利啊，阴公，佢subscribe 嗰啲咧系几千万人， 哇， 几个香港嘅人口啊，真系。 即系我要睇翻佢 十岁细路仔咁样玩玩具啊。 系咯，即系我由而家开始买，就买多几年之后，可能我个仔有机会变成咁、啊。 或者你个仔开一啲你唔俾佢见嘅玩具咯。 哦，系啦，啊，唔知嗰啲咩嚟嘅咧？ 仲有趣啊，真系 好 啦，咁跟住咧，日常8:30啊，咁啊，搵鱼泰山咧，又会带大家泰山咧，又会带大家去搵下呢一啲咧，唔同嘅素食啦。咁啊，有一个地方咧，其实佢咧嘅素食咧都好出名嘅。不过咧即係香港人咧，就可能咧唔係食佢嘅素啊，就是印度啦。印度咧，其實咧好多時咧，家家户户咧食嘅嘢咧都係原來齋嚟嘅，食好多齋噶嚇。咁大家可以睇下啦。咁另外一個地方啦，小白又可能咧會涉足過 邊度啊？ 嗱，烏蛟騰你去過啦。 烏蛟騰啊，去喺我屋企隔離啫嘛。 係啦，跑步嘅時候咧就又跑上烏蛟騰。 係啦， 聽過叫九擔糟。 有 係啦，九擔糟睇咩出名啊？ 客家嗰啲啊？ 唔系枫叶啊！ 哦，枫叶啊，系啊， 系啊，佢睇到叫枫香树啊， 系啊，系啊，嗰度都有。 系讲咗出嚟嘅时候咧，可能有好多人咧去到啊，围晒嗰笪地方啊，吓咁啊，跟住咧就9:30咧就系一齐闯天下，型男型女咧。Simon 咧今次系带大家去咧就系加州啊，即系佢由呢一个咧冰天雪地阿拉斯加咧咁啊一路落到鸭。加州啦，加州咧，其实我哋以前细个咧就听好多，哇，加州啊 ，California Dream 啊， 系啊， 但近年咧听加州嘅咧嘅新闻咧都系两个字，山火。 哦，系、哦， 系啊，咁其实咧加州嗰度咧，佢真系好多巨树啊，咁佢就有一啲叫红杉木啦，咁 Simon 咧就会爬上一棵咧，知唔知几高嗰棵树？ 十几层楼啊！ 是250英尺， 哇， 20几层楼啊， 好高 啊！呢啲古老巨木究竟系点咧？你话 要几多年先至一棵树可以生到咁样 咧？应该要好耐。不过如果杉木嘅话咧，佢哋嘅生长速度系比一般快嘅、但系快极都好紧要啦。如果你见到即系喺嗰啲美国嗰啲巨树啊，系、巨到咧可以喺下边咧挑个窿咧，然之后架车喺度行过嘅，但系佢依然继续生长嘅。 但系佢爬上去做咩啊？ 吓，好啊，爬上去咪即系睇下，哇， 睇风景啊，真系。 好啦，系啊，你问下阿小白，佢成日咧四围去， 系咯。 为咩？ 睇风景啊！ 为风景。好啦，今晚咧午夜广场之后有计兴啊，十一点咧就会有一个人咧就胡适啦。其实胡适咧，我对于佢咧就几陌生嘅，因为我唔系好识啲文学嘢咧。但我就记得一样嘢系胡适讲过嘅，系啦，就系、是、读书啊，要眼到、口到、心到、手到。 哇！ 系啊，即系其实呢个咧都系同我哋嘅记忆法有关噶吓，即系又要 up 啦咁。但系嗰阵时我哋细个咧就系咁加咯。眼到口到心到耳到鼻到啊！ 因为胡适讲嗰啲好多嘢我哋都唔识噶嘛。 冇错，不过咧有个同学咧就加落去咯。我读书咧眼到口到心到，但系迟到咯。系啊，今晚咧就要同大家讲下胡适嘅。 好，唔该晒。拜 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九点半，现在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英国出现新型冠状病毒变种，传播速度快七成。欧洲有国家出现变种病毒引发的个案之后，多国停飞往返英国的航班。连接英国和欧洲的欧洲之星高速火车接近停运。德国、荷兰、比利时、奥地利和意大利先后宣布暂停往返英国的航机。比利时同时停止往返伦敦的欧洲之星高速火车，法国暂时禁止来自英国的航班、列车和渡轮运输入境48小时。英国多佛港渡轮码头关闭。英国首相约翰逊将召开紧急应变会议商讨对策。欧盟委员会强调，欧盟成员国对疫情的急速发展保持紧密联系。南韩新增92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50,591人感染。单日新增病例时隔6日降至1000宗以下，但由于周末检测数量较低，难以确认疫情系咪好转。另外新增24宗死亡病例，累计698人死亡。而内地新增23宗个案，其中2宗系本土感染，分别嚟自辽宁同黑龙江。内地至今累计有86,852人确诊，死亡个案4,634宗。解放军海军新闻发言人刘文星表示，山东舰航母编队寻日通过台湾海峡，前往南海相关海域开展训练。他表示，山东舰入列服役一年嚟，順利完成艦載機起降、實際使用武器、作戰系統跳升等任務，編隊體系作戰能力在試驗訓練中不斷提升。這次山東艦航母編隊跨區機動訓練是根據年度計劃作出的正常安排，今後還會將根據訓練需要繼續組織類似行動。美国政府部门和私人机构上星期被黑客大规模攻击，俄罗斯被指是幕后黑手。总统当选人拜登的团队表示，将考虑几个选项惩罚莫斯科，包括新的经济制裁或者针对对方的基建进行网络报复。获提名为下任白宫幕僚长的克莱恩重申，回应将远超制裁，美国必须采取行动，降低外国参与这种攻击的能力。有美国传媒引述熟悉情况的人士说，美国的回应需要强而有力，要俄罗斯经济和科技等领域付出足够的代价，削弱对方未来再攻击的能力，要同时避免两大核武国冲突升级。总统特朗普淡化今次黑客攻击的影响，又质疑是否俄国所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早上寒冷，日间大致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云量增多，星期三四有几阵雨。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生效。依家气温14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72点，跌126点，成交金额96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86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49点，跌5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 ，ESR 26蚊升5.5毫，腾讯控股575.5跌4.5，加科斯新上市报15.48。

盏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件白袍，一条黑带，跆拳道、柔道同空手道，唔知你又识唔识得分呢？先讲空手道啦，其实佢系琉球王朝时期起源于冲绳嘅武术，已经诞生超过400年噶啦。根据非正式统计，全球有超过2300名嘅学习者。嗱，佢喺上世纪20年代传遍日本，然后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遍及全球。净系讲咗空手道，喂，咁跆拳道同柔道呢？梗系留翻日后，我哋一齐听多样嘢，唐下身啦。 神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晨光 Morning Call 咧，电话旁边林慧就接通咗 Maggie， 恭喜晒 Maggie。 系你好， 我知道你今日咧正日有个好特别、好值得纪念嘅日子。 是啊，因为今日就是我和我先生Roger 注册的纪念日，33周年。 33周年咁啊，非常之好意头啦，因为生生不息啊嘛，即系好快又会再有下一个33年啊。 希望啊。 咁你同 Roger 相处系点嘅咧？呢33年嚟，你就佢多啲，佢就你多啲啦。 佢就我多啲嘅、 哦。真系噶？咁讲得出呢句说话，咁应该先生都好冧喎，系咪噶？ 佢都有意见嘅，不过就如果系。在一些大家拗叫的时候，他都是忍让我的。 咁、好好啦，很多女士都梦寐以求一个忍让和包容自己的丈夫，咁你好幸运、 啊。是啊是啊。 咁今朝早打通晨光 Morning Call， 梗系有啲说话想同 Roger 讲噶啦。 是啊，多谢佢33年嚟嘅包容我啦，同埋爱护个家庭啊，爱护仔女啊咁样啦。就如果仲有来生嘅，都希望再继续 mark 住佢啦。 哇，好 sweet 啊！恭喜晒你哋啊！再一次33周年，希望咧每一年咧都可以听到你哋嘅声音啦，咁啊代表住大家都平安同埋健康。 祝愿世界和平，同埋疫情快啲过，健康快乐，大家身体健康要注意。 系啊，呢、這个好紧要。好啦，多谢晒你电话 Maggie。 好， 拜 拜。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仲有几日就系圣诞节啦，所以今个星期嘅吹神厨房咧，想同大家嚟一个圣诞 special， 同大家介绍一啲富有圣诞气氛嘅食谱。今日打头阵嘅，当然唔少得就系历史悠久嘅香料热红酒啦。 哇，好啱啊！ 好啱咩？ 热红酒、 啊，热红酒正啊！ 系谂到都觉得开心啊，谂到都觉得咧， 温暖啊！ 系啊，今日做冬都想试下跟你学整。不过咧，讲又讲啊， 点 啊？今日好似有啲特别， 咩特别？边度特别？ 特别咗？ 咦，我都觉喎、 啊，特别好， 啊、特别好听啊！你咁样啲声特别靓， 系点解咧？究竟 系啊？点解啊？你唔知道啊？ 我唔知啊， 你唔知道我都唔会知道。 心情好啊，真系。 心情好。 你一阵问下钟哥，一阵问下钟哥。 应该问下钟哥，觉唔觉得今日啲声特别唔同咧 ？Headphone 好似好咗啲咁样啊！转个头你问下佢。喂，不过关于你嗰热红酒咧，咁啊喺屋企系咪都容易整噶？同埋系咪即系要用啲靓红酒整，定还是普普通通就 OK 噶啦？ 普普通啲 cheap 红酒就得噶啦，我都系用 cheap 红酒整噶。即系咧，可能以前 cheap 同埋唔 cheap 嘅定义， 即系几廿蚊嗰啲咯。 哦，几廿蚊。 夠啦，夠曬啦。咁你可以揀啲果味，即係重果味少少嘅，因為咧成個紅酒咧，因為點解我會整咧？第一就係竟然有聽眾問我啊，咁我就梗係要即刻試下啦。 聽眾 係 點問你嘅咧？ 聽眾話我想問下 Kitty 咧，整呢個聖誕熱紅酒咧，點樣可以整得好味啲？ 佢主動問你啊？ 係啊，咁跟住我就同佢講，咦，其實我未試過喎，等我試完話你知，咁我即刻去試啦。 好好喎。 加上第二咧就係蔡敬文咧，係咁叫我你試下整啦，真係好飲噶。 即係蔡敬文整過， 佢整過係啦，咁佢就叫我試下。 蔡敬文咁中意飲酒， 強烈推介。唔係佢可能見我中意飲酒， 哦， 佢淨係中意飲呢個。 哦，原來係咁樣，明白明白。 咁我就真係去試啦。咁我蔡敬文又俾咗一啲 tips 我啦，就係啦。咁然後我自己咧又上網睇咗好多個即係唔同整呢一個聖誕熱紅酒嘅食譜。 個出處都係比較西方啲㗎啦，應該 係啊。嗱，講起佢嘅出處咧，可以講少少嘅。最早咧，原來係源於呢個古希臘人嘅智慧，咁啊將咧餐後剩低嘅酒加熱，再加少少香料咧製作而成嘅。咁後來咧就呢個羅馬帝國時期咧就改咗用葡萄酒就替代咗啦。咁啊隨住征戰咧就將呢個熱紅酒咧傳播去到大歐洲啊。咁後嚟咧就演變到唔同嘅地方都有自己嘅版本嘅熱紅酒啦。咁啊酸中帶甜嘅口感，亦都有一個好香嘅香料味嘅撲鼻啦。咁啊令到大家咧就冬天咧係必飲嘅呢個熱紅酒。咁 必飲添啊！ 必飲啊！ 講得兩講，頭先都未講到咁極致，突然間一講必飲咁樣。 你聽埋我講先，點解咧？我今次第一次整咧，哇！我真係比起我想象之中咧，係好飲好多。即係我會覺得以後嘅冬天或者臨近聖誕咧，都應該要應一應節。 係咪啊？ 咁啊，好平嘅一支紅酒啦。咁然後有啲咩材料咧？糖啦，糖咧就令到嗰個酒更加有啲甜嘅味道啦。咁啊，有啲果香邊度嚟咧？就係香橙啦。咁啊，有啲橙皮同埋榨咗少少橙汁啦，檸檬皮啊少少啦，可以落可以唔落嘅。切一個蘋果薄片咁樣，咁啊擺埋落去。咁啊，另外有啲香料咧就必要嘅就係呢一個 肉桂 啦。係啊，其實好少啫，一兩支已經夠噶啦。咁啊，少少丁香。 肉桂粉得唔得咧？如果 其實肉桂粉我覺得都 OK， 但我就真係買咗好有聖誕氣氛嘅兩支。其實喺嗰啲街市雜貨鋪都有得賣 噶啦。係啊，方法。 咁啊，另外譬如你話丁香啊、豆蔻嗰啲落唔落就隨你啦，落都係落好少嘅啫。 好西式啊！呢啲豆蔻年華咁樣，突然間好西式嘅。 咁啊，蔡健文提供嘅方法咧，就係佢話將呢啲嘅香料咧，就攞一個嘅沙袋包住佢。咁你煲完之後咪唔使隔咯。 即係好似湯煲魚湯嗰啲魚湯袋嗰啲咁樣。係 啦，咁啊，但係如果你懶嘅或者屋企冇呢個袋嘅都唔緊要，你有個隔西咁樣，你煲完個紅酒咁樣過一過濾就已經又飲得啦。哇！咁我飲起上嚟咧，真係飲完之後覺得成個好似好 relax 咁樣啊， 係 啦， 小狗都醉了啊，聞到啲味好開心啊， 係啦，咁同埋咧，你一支酒咧，其實如果你得一兩個人飲，未必會飲曬啦，咁你可以雪住佢，第二日又再熱翻佢嚟到再飲又得嘅。咁最重要嗰一點咧，就係千祈唔好用大火，唔好煲到佢滾。點解咧？ 点解呢？因为酒精会挥发啊！ 冇错啦，就系咁样，所以一路咧都系用细火轻轻滚热佢，系啦，咁就咧佢又保留到嗰个酒嘅香味，酒香味之余咧，亦都有一啲果香，暖喎，仲要临瞓之前饮一杯啊，真系包你瞓得好啊！ 啱饮啊呢个， 啱饮啊， 饮杯先啦，衰鬼！ 我的享乐时代。 钟哥哥唔觉得好声啊？今日 你叫我好声系嘛？钟哥你好声， 好声啊！ 系好声， 好声， 我都系好声嘅。 好啦，咁我出嚟啦。两位好声嘅人啊， 有咩好介绍啊？ 今日呢个介绍咧，同圣诞咧都有啲关系嘅。咁又同呢个圣诞树又有关系嘅。首先啦，咁啊，寻日我自己屋企个我个享乐时代咩就系咩咧？趁阿仔咧就出咗去，出咗去之后咧，我咧就喺屋企嗰度个杂物房度攞翻嗰棵圣诞树出嚟，即系塑胶嗰啲咧。咁攞出嚟之后咧，咁啊留翻啲饰物咧，就等佢一翻到屋企嘅时候，哇，有棵树喺度啊，咁就好兴奋喺度砌啦。 定还是系你个仔出去嘅时候同你讲，阿爸，我而家出去行一阵。 嗱，翻嚟咧，你整好棵聖誕樹， 你要搞掂佢啊！ 唔會啦，佢唔知嘅，因為屋企人都有問過我，今年整唔整棵聖誕樹出嚟？ 係咪就係嗰啲即係用好多次，用完過完節之後就收翻埋嗰啲？ 然之後收翻埋嗰啲咁啊，環保嘛，係咪先？咁你一次咁啊， 用到 幾大又得？咁啊，張傑同其實之前都問我㗎，今年咧有冇諗住拎翻棵聖誕樹出嚟啊？ 係啊，因為我記得嗰次我去小白屋企咧，即係唔知兩年前定係咩啦？咁我去有一棵好靚嘅聖誕樹嘅， 一個人咁高啊！ 冇半個人咁高， 有佢個底咁高咯， 都係 一個人 嚟 嘅， 睇下邊個人啦， 係啦，咁啊初頭就諗住，如果屋企即係多咗好多小朋友啲玩具喺度咧，就成個 corner 都係咁啊，唔擠個聖誕樹唔放出嚟啦咁樣，唉，不過諗下，唉，算啦，都唔忍心啊，有得佢攞出嚟咁等佢即係參與下呢個節日嘅氣氛啊嘛，係咪？已經冇得出街啦，哇，連聖誕樹都冇得睇， 都係嘅， 係咪？咁啊，所以咧就尋日決定咗拎出嚟啦咁樣，咁成個過程咧同佢。砌呢個聖誕樹嘅時候咧，咁啊當然係其中一個咧。如果大家屋企有小朋友嘅時候，就係你哋嘅享樂時代啦。趁住而家聖誕節之前可以砌。咁點樣砌咧？其實大家都可以用好多心思嘅，例如係自己做好多唔同聖誕嘅掛飾啊。可以用紙摺一啲嘅掛飾啊，又或者係畫一啲嘅卡咧，都可以設喺呢個聖誕樹入邊啦。好啦，咁但係有小朋友嘅大家知道點玩啦。但係如果你屋企冇小朋友嘅，一支弓嘅。又或者是我哋成日都会有个 term 形容啲男士宅男。如果宅男自己喺屋企又想有啲圣诞节嘅气氛嘅时候，又唔想买呢个圣诞树，可以点做呢？咁样都有办法可以俾各位嘅听众。好简单嘅啫，通常宅男屋企咧就一定有啲叫做摄影器材。无论是平定贵都好，或者你只是用电话影相嘅，你都梗有自拍器，或者有啲好简单嘅脚架嘅。好啦。脚架呢原来就是现在好受欢迎的宅男圣诞树的树干来的。 哦。 是啊。 咦我都有一个脚架、啊。 不是我明白那个逻辑是什么， 但是那些树脚这样。 但是你怎样去装饰呢？ 是啊，那上面是怎 样、啊、除了是那个脚架之外，脚架就三角脚架啦。 是啊，是可以三角那些啦。 是啊，你可以小的你就放在抬头咯。如果你可能有些长个人咁高嘅脚架，你放屋企棵圣诞树咪大啲？ 因为脚架都有大细，如果细嗰啲就摆喺台头啦。 系啦，冇错。 如果系即系可以伸长变到一个人咁高，就可能摆喺个厅嘅地下咁样。 系啦，系啦。嗱，咁你首先要有咗个脚架啦，跟住你就可以好开心咁样咧，就喺街嗰度搜罗嗰啲嘅圣诞饰物。咁其中一样咧，一定要搜罗嘅系咩咧？就系圣诞树有好多嗰啲佢条啲咩彩带咧，围住个圣诞树嘅。彩带咧就好紧要，彩带就真系要买多几条，因为你个脚架咧其实就系靠高个。彩带围住，由个脚开始围，围到上个顶嘅时候咧，其实就一般人咧就骤眼睇落去就唔知道你嗰个原系脚架嚟嘅。 哦，即系已经变咗个三角形咁啊！ 不过呢度另一个提供咧，阿白元浩就话系嗰啲彩带， 彩带 其实以前我哋用嘅咧就系用皱纸条啊，即系一条好长嘅皱纸咧，跟住卷，令到有啲皱纹咁样出嚟。就係、是、咁樣，等於彩帶，因為皺紙平啲啊嘛。 我哋直播室都有，你後面咪有幾條。 係咧，就係呢啲啦。 係喎，係喎，係喎，咁啊，係喎，捲下捲下，咁又係有唔同顏色喺度啊。咁大家可以試一下啦。嗱、咁總之用皺紙或者彩帶由底嗰度開始翹到上去嘅時候咧，就發覺可以用好多唔同顏色。咁基本上你已經就遮住咗嗰個嘅腳架，就望落去咧就真係似一個三角形啦。聖誕樹三角形噶嘛，咁你已經望落去合格啦，個樣合格先。咁跟住咧就有好多唔同嘅飾物咧都要放上去嘅。咁你可以自己整啦，或者都可以喺街買。如果你話喂我係真係一個人一支弓嘅，我平時都係一個人流浪咁嘅心態，咁你話整啲乜嘢咧？咁其實你好簡單嘅。有啲人提議就係、是、第一，除咗落街買之外咧，就自己寫翻多啲自己嘅聖誕願望或者新年願望， 掛上去啊， 貼上去，係啦，掛上去貼上去。咁啊等自己成日睇完嘅時候咧，就 remind 自己，特別咧係嗰啲想拍拖嘅人。想同女神见面嘅人，就将自己啲心愿咧就写埋上去啊，又或者你中意将女神张相挂埋上去都得嘅，咁令到自己咧就好似多咗好多嘅目标，同埋个圣诞节嘅气氛咧会强咗，就唔使成日话喂而家都齐心抗疫啊，系咪先？已经出街出得少啦，如果你连屋企个三脚架都唔用嚟整棵圣诞树嘅话，即系都对唔住自己呢个圣诞节。好啦，圣诞树最重要嘅系咩咧？我寻日同我仔仔砌呢个圣诞树嘅时候咧， 就是都是这个最重要的步骤，我就觉得跟他一起做紧要一点、 嗯、 就是圣诞树头壳顶那粒星星、 嗯、 是啦，粒星星呢就即是最重要啦，有光有些人喜欢整发光或者 是啦 我自己那个屋企那粒星星呢就纯粹是好像有些令面这样就挂了上去的、 嗯、 好啦，那如果你说我是一个人的，那除了是用星星之外呢，那你都可以用另外一样东西会更加好，就是用圣诞帽。 嗯、 因为脚架有个很大的缺点，就是你要如果要将粒星星插在上面的话，或者箍住它呢，原来个难度都挺大、 嗯、 它通常都会比较上容易跌落来的。 嗯， 是啦，所以基于这个圣诞节大家都想平平安安，同埋即虽然我们都叫过圣诞节啦，我们都想礼礼事事的嘛，是不是，那你那个圣诞树如果粒星星成日跌落来的，那你都觉得自己没人啦、 嗯、 那所以呢就戴这个圣诞帽、 嗯、 戴了圣诞帽之后你就发觉呢，原来棵树上面那个顶那些位置呢会是圆润了 smooth 了很多， 是 于是乎跟着最后才再放埋粒星星上去呢， 咁就完成啦， 咁就会完成了一棵呢、哦、即是叫做宅男圣诞树，好 hit 啊而家呢个 是咩， 是啊、 嗯、 在很多不同的地方多宅男的地方都 hit 啊呢样嘢， 只要你有一个脚架 你唔使望我啊，我唔系宅男嚟 嘅我 系宅佬嚟㗎嘛，而家 你唔算宅你唔算宅 呢、這个其实大家真系可以试下喎、嗯、简单方便快捷，而且你需要用的工具不多，而且用随心所欲的、 嗯、 你喜欢在家布置这个脚架，你用什么你的方式布置到，因为平时家里没人去嘛、 嗯、 叫做宅男的。 但我反而就是想探讨宅男会不会搞那么多东 西呢，一些点有些就不会的，即是我这些真的没有浪费时间，你整完这么一大轮之后跟着、啊、最惨是什么，过完节之后你要清理、 嗯、 以前呢我都试过有一年我买嗰啲咩圣诞灯咧，斩下斩下嗰啲，喺屋企挂咗佢，哇谂住好靓啦。过完节之后就麻烦，啊仲喷埋嗰啲喷雪咧，喷喺玻璃窗度 ，Merry Christmas 咁样。 哇，搞到好大、啊。 之后就烦啦，你又要抹，又要成，又要收，跟住又搵地方安置翻佢咧，嗰、那个工程你会好痛苦啊。 有冇谂住摆成年咧？如果咁样， 系咯， 你极其量，你咪摆到去过咗新历新年， 系 啊，再长啲，你咪摆到去农历新年嘅咋。你過咗農曆新年，你都唔好意思再擺喺度啊嘛。 所以嗰啲裝飾咧，如果你係唔想搞太多嘢，其實有啲嘢要注意嘅、 嗯， 就係你千祈唔好寫 Merry Christmas。 哦， 係啦， 即係 Season Greeting 嗰啲咁樣， 好矛盾，好矛盾啊！ 你整到好靚，然後咧你就用翻啲簡單啲嘅 decorate 咗佢。 嗯， 但是你话好强调要圣诞节啊，又新年啊，嗰啲字眼咧就尽量避开。 啊，呢、這个我明白，因为我成日喺网上面都睇好多北欧嗰啲家居嗰啲设计咧，佢、 嗯、 哋都系好似长期都会有啲灯啊，有啲毛毛啊，有好多应节嘅盆栽啊咁样。但系咧，你又唔会觉得真系净系放圣诞节噶？佢、 嗯、 好似系长期都可以摆喺度咁靓。 即 系 常规化咗佢就算 啦。系啦， 系 啦， 常规化咗佢。咁如果你话屋企有啲位置嘅，咁你先至另外额外买一啲嘅 banner。咁嗰条 banner 先至写 Merry Christmas 啊 ，Happy New Year 啊，咩 Happy Easter 啊，咩 Happy 重阳咩都好啦 吓。即系后边可以换嘅。 系啦， 前面就 Happy。 系我哋个 后边系乜嘢？ 好似我哋直播室有个牌可以换晨光第一次 恭 祝文。咁你每一次节日嘅时候，你先至换嗰个牌咯。咁、 嗯、 你。每一次过节日的时候你就发觉原来都可以过得很开心而是很轻松、 啊。不过都是的，即无论你是大工程或者小功夫做少少嘢就可以令到那个节日气氛、 嗯、 即是不要说给人哋啊，最低限度俾返自己有啲感觉先啦，即係有少少、 嗯、自己都开心嘅。咁、 嗯、 你整咗未啊？屋企今年 嗱，我就唔会整嗰啲咩大棵圣诞树㗎啦，不过可以提供好快提供一个我以前小学嘅时候老师教我哋自己点样整棵圣诞树。 好 咁、啊、你搵张纸即係四方形嘅纸啦，你懂得卷到佢好似一个圆筒形㗎嘛、 嗯、 好似一个雪糕筒咁样、 啊啊、 跟住咪三角形嘅。 啊 调转佢啦，咁呢个已经系一棵好似一棵树咁样嘅形状噶啦嘛， 脚搞个原理咁样， 系 啦， 咁以前我哋就系攞一张四方嘅纸、 嗯， 然之后咁样接咗一个圆空，即、 嗯、 系、就是、一个圆锥形咁样，反转佢，跟住喺上边咧，你就粘皱纸又好。沈金粉又好，连星星又好， 贴、嗯、花纸啊， 贴花纸 系啊，成棵围晒啲花纸， 就系、是、啦，嗰、那个咧就系最简单，亦都系我第一次接触嘅圣诞树啦。 哇！ 即系嗰时系小学嘅时候，上劳作堂教噶嘛。 嗯。 咁当然啦，过完节之后都扁晒啦，都已经搬运过程中间。咁但系嗰一个咧，亦都系俾到自己一个好简单，亦都系最叫做最便宜嘅方法。 做到一個聖誕效果出嚟咯。 係， 咁、大家發揮下自己想像力啦嚇。 係啊，不過上個禮拜咧，我記得阿 O 咧咪講話，即係搞笑啦，就話啊，有人掛咗棵聖誕樹喺屋企，如果有人嚟咧就掛下口罩啊嘛。我真係喺網上面見到一幅咁樣嘅圖畫， 掛曬口罩。 我唔知佢係見到嗰幅相所以咁講啊，定係話是佢真係啟發到人哋嘅想像？嗰幅相咧就真係一棵聖誕樹啦。咁、上面咧就冇嗰啲裝飾嘅，全部咧就係口罩同埋咧一啲手套，即係嗰啲消毒嗰啲手套。咁下面本身圣诞树就应该围晒啲礼物噶嘛，咁嗰张相咧就摆晒一啲消毒嘅一支支搓手液啊，或者嗰啲洗地水啊咁样咧，就一棵抗疫圣诞树叫做， 都好噶， 系令到大家都即系引起咗一啲共鸣啊，即系呢个咁特别嘅时刻去过节， 所以就话白元豪提供咧就话啲宅男们咧可以将女神张相挂上圣诞树啦，我就提议今年咧。即係先放下兒女私情啦，咁多位要掛咧，不如掛一啲身體健康啊，又或者希望疫情快啲過去嘅一啲祝福。 即係揮春，係啊，好多嘢玩喎，我諗大家都 幾創新喎、咁樣咯。 擺啲恭喜發財 啊，身體健康啊， 咁好過你擺張女神嘅相喺度。但係你就算你掛咗喺度又點啊？而家有限聚令，你係見唔到佢㗎。係 啊，係啊，最緊要身體健康啊，聖誕節都。 最緊要身體健康啦。 唔該曬，小白。好，就嚟去到早上10点啦。室外气温而家15度，相对湿度5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咧系现正生效噶。 无论6点开始还是8点启动，都有我哋晨光第一线。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远浩， 无论喺边，声音都会出现。你几多点？记得戴口罩，记得戴口罩。Oh, that's the jingle bell, that's the jingle bell, that's the jingle bell.